国力之前，通过我们斯诺克基金会一直在持续的这个关注石油同时的能量的事情。今天这个会议安排让我做一个这个讽刺管理师，其实我就用我的演讲来代我的管理师啊。我演讲的题目是为什么要让石门坎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这一幅我们所看到的是伯里在石门坎的这个墓地啊。这个我下面的文字说，这个地方南方的一个北方的一个，我觉得在整个乌龙山区，或者说整个云贵高原，在没有比石门坎更伟大的一个圣地，在没有比伯里更高尚的一个人物，这个是在近代以来，在这个地区当中一个最伟大的灵魂燃烧的地方。但是我非常告诉大家，这一座墓是在80年代以后才重新修建，因为文革期间红军把它炸掉，把它炸掉，这个炸掉这个墓地。并不等于能够把伯克利的精神和伯克利这个人物的形象从我们的心中把它抹去。今天，包括今天在座这么多嘉宾在一起，我们是在努力的恢复伯克利的形象，是努力的让这个人物重新能够发出他应有的光芒，再向下。我们到去英国去，我们知道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是整个英国人最高的神圣的荣誉殿堂，但是在这个地方，在英国人，只有那些最高级的、最高尚的人、最伟大的人的灵魂才能够到这个教堂去安置。但是在这个地方站着一个中国人，唯一的一个中国人，他就叫王子明。这个人是伯克利的学生，他在1972年被枪毙的时候，是用刺刀绞断的舌头。用钢丝勒着他的脖子，拖去枪毙的。其实他当时面临的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在把他拖去枪毙之前，别人都从来不肯告诉他，你究竟是信上帝还是信毛主席？跑就去，马上就领回去。你是无罪的，你可以安全的回家。他坚定地说，我信上帝。所以因为这样就把他枪毙掉，把他枪毙掉。但是，他虽然被枪毙，但是他的形象却远远地站到了英国的最高的荣誉的殿堂，就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个人是伯克利的学生，马老师，英国人，伯克利是英国人，英国人民给予了伯克利，给予了学生一种极高的这种荣誉。向下，所以我们觉得石门坎为我们的社会，为中国社会去提供了一个样本，一个坐标。这个坐标是什么呢？我认为这个坐标有两个含义。第一，勃艮第到石门坎是让石门坎的苗族和神建立了联系，于是一个蛮荒的、贫穷的石门坎就变成了耆那文化包。第二，伯克利通过用信仰和教育来改变了社会。这个社会是怎么改变的？是伯克利把上帝的信仰带到了石门坎，同时用这种现代文明的教育来影响石门坎。因素的插入，就是信仰和教育这两个因素的插入，嵌入到一个古老的石门坎，让石门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个是。我们今天下午会出现在我们会场的一个解放军的将军为我们写的石门坎溯源碑，因为石门坎溯源碑在文革期间被砸烂，我们现在正在策划重新来刻石门坎溯源碑，这是这位将军为石门坎溯源碑写的这个碑文，写得极其漂亮。再想想，从2011年开始。成立石门坎后援团，到2014年成立石门坎基金会， 通过追寻历史，让石门坎文化和伯格里的形象重新回归到大众的视野，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下下，这个上面这个图案是我们 logo， 是我们基金会的 logo。 这个 logo 怎么解释？那个方方是一个窄窄的石门，它是一个窄门，它有深刻的寓意啊。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走进这个窄门，它旁边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即将走进窄门，下到台阶，就意味着那个崎岖的石门槛是石头，然后再下面就是伯格里在1916年创制的鸟文，这个鸟文的含义就是中国石门槛。为什么是中国石门槛？为什么写了这五个字来作为我们的标识？是因为伯格里的石门槛在30年代已经名扬世界，在那个时候，英国的企业家、英国的学者要寄一个东西到石门槛去，只需要五个字，只需要在邮件上写五个字“中国石门槛收”就够了。所以我们就把辽文的“中国石门槛”和英文的“中国石门槛”作为我们的 logo 啊，既是表明我们是中国石门槛教育公益基金会，同时也在怀念伯格里当年的这一段历史。这个石门槛工艺可以把它分成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我们叫叫具象的石门槛。所谓具象的石门槛，就是我们在石门槛这个地方川滇黔地区吴蒙山区，我们的做支教，这一些就是我们的志愿者，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和我们在现场来帮助当地的学生，和他们建立学校，做免费午餐，给他们筹集联谊，给他们提供这个体育设施，给他们提供书籍等等。再想想，我们石门槛基金会把我们做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工作，理解为叫精神的石门槛。精神的石门槛不像具象的石门槛，具象的石门槛在贵州，在云贵高原的乌蒙山区，而精神的石门槛在中国的全国各地，甚至跨越国境。这个精神的石门槛，我们就包括召开伯格里精神研讨会，颁发伯格里人民奖，出版伯格里的书籍啊，成立这个出版基金来出版和石门槛文化相关的和传教士相关的这些历史书籍啊，以及我们组织相应的一些学术活动，这有记录啊。再想想，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啊？为什么这样做？就是有人嘲笑我们说，石门槛基金会陈浩武跑到一个山区里面去寻找文明啊，他嘲笑我们在山区里。对了，我们就是在山里面去寻找文明，山里面有我们想象不到的文明，这是有些人他无法去理解的。就山里面会有什么文明呢？但是伯格里的精神和石门槛的文化，它所我刚才讲的，它所预示的这种含义是极为深刻的啊，是极为深刻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突然花四股子油钱去石门槛寻找这种精神呢？是因为中国当下普遍面临着一种深刻的危机啊，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就表现在环境的破坏，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的毁灭，同时也表现在我们精神领域的荒废、包袱、信仰的崩溃、道德的沦丧这些方面啊。我在上面列了这些，我相信所有人都不会怀疑当今社会所存在的这些问题。向下，我们认为人类的文明它不仅仅是 GDP 的增长，人类的文明同时还包括人的自由和尊严、法治和公平正义、宪政和宪政政府、人民财产权和生命权的保护，以及宗教信仰的自由。当然还可以列出很多来。我们认为现代文明不能仅仅理解成几栋高楼大厦、几公里长这个多少这个高铁和这个高速公路。人类文明首先是一种文明的状态，它首先是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由。再想想，我刚才讲的这上面这两幅，它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觉得 当下社会在精神状态上呈现一种急剧堕落的状态啊。那么怎么去阻止这个社会的堕落？我们认为现在在台面上的所有这些意识形态全是虚伪的，是苍白的，是肤浅的，是无力的。像红到前面了，你的问题百无力，他们根本没有救赎社会的力量，所以我们需要靠普世价值和精神信仰，要通过全天人的灵魂来救赎这个堕落的这个社会再下降。那么我们看什么是当下中国精神救赎的力量，向下我们可以列一下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救中国。儒家行不行？我们先把儒家拿出来，儒家行不行？儒家能不能救我们今天的中国，来阻止我们这个社会的堕落和这个下滑？我们一般承认儒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地位，是遇到每个人的人性，但是严格的讲，儒家文化属于一种伦理的范畴。判断儒家是伦理而不是宗教，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没有必然性。所有的宗教给我们提供的是彼岸意识，而是彼岸意识，是我们灵魂离开了这个世界以后，我们这个灵魂到哪个地方去？儒家没有彼岸的东西啊，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不知生也知死，所以这种缺乏彼岸意识的东西肯定就缺乏一种救赎力量。另外从西汉以后，中国从西汉以后，儒家就成为维护中央集团的工具，它带有鲜明的这种色彩。因为从董仲舒那个时候开始，废除本家，独尊儒术，就把儒术变成了统治阶级。以后儒佛合流，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程朱理学。但是程朱理学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以后，它呈现了一个极度僵化的状态。因为八股文考试的八股文是以程朱理学为范本，所以它造成这种僵化。那么在五四运动以后，以牟宗三这个雄师弟为代表的一拨人，他们在探索新的儒家，他们的口号是要让老内圣开枝新外王。所以新外王，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儒家来产生科学，开出科学之花，开出自由之花，开出民主之花。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从五四运动到现在一百多年，这个东西是失败啊，是失败。而且儒家本身所创造的一个核心是中华文明中心的，就是成了我们抵制普世价值的一种工具啊。再想想佛家，我们能不能扬起佛家的武器？现在信佛的人也非常多啊，也有，我包括今天在场的肯定就有。但是我认为佛教对个人的精神修炼是有意义的，但是它不具备提供公共精神的能力。我说的是一种社会公共精神啊，构建这种社会的公共精神，它需要一种公共的一个立场。而且我们知道从唐代会昌法来以后，佛教进入中国化，佛教的精神气质在发生变化，它不是原来印度的佛教。向下，以龙树为代表的大乘佛教哲学思想独步被取代。被谁取代？是被佛教的净土宗和禅宗取代。佛教的净土宗和禅宗是非常世俗化的，他更不具备这种世俗这个救赎的能力。所以三论宗和天台宗在会昌法难以后很快就消失，这是一种最具备思辨哲学的这个佛教，就是说最具有类似像基督教神秘学思想这种佛教，但是它很快的灭亡。我们今天我们已经找不到天台宗的寺院，我曾经走遍了中国大概现在现成立有50多个天台宗的寺庙，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他们都成为禅宗啊，都成为禅宗。所以佛教由于它没有这种宗教改革，没有这种神学思想的这个助，它对精英阶层 慢慢地丧失了信心。我们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在今天的全世界当中，找不到一个国家文化而导致这个国家现代化的一个范本，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就是佛教和现代文明是明显的缺乏区别。在下面智运动啊，今天马老师在，就是雷毅老师也在，这都是研究五四运动的专家。五四运动带来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啊。当时三大流派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这种激进的革命派啊，他们主张良收入，还有以胡适、蔡元培为代表的左翼自由主义，但是他们同样的反传统啊。五四运动以后所形成的国共两党，他们在某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主张激进的革命，主张反传统，打倒孔家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无论是儒释道，统统都是奄奄一息啊，奄奄一息。再想想，我觉得五四运动一直到他后来的继任者文化大革命啊，使中国形成了一个阿凡提打油诗的这么一个文化传承的断裂。什么叫阿凡提打油？阿凡提的老婆叫阿凡提去买一斤油，给他一个碗，叫他在油店去买一斤油，油店老板告诉他，阿凡提，这个碗只能够装九两油，还剩下一两油怎么办？阿凡提说没事，我这个碗底还可以装一两油。他把碗掀过来，在碗底面装了一两油，很高兴地唱首歌回家去。他老婆说你打油呢？他说在那，我叫你买一斤油怎么只有这一点呢？没事，我这边还有九两。阿凡提打油就是把一个碗重新翻了两次，第一次把九两油翻掉，第二次把一两油翻掉。一直到从近代一直到改革开放结束，就是一个阿凡提打油式的文化的传承。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把九两油翻掉，改革开放我们强调百包黑包，把一两油翻掉。所以我们的文明是一个空的，是一个空碗，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当今社会如此的荒芜，道德如此沦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事实上没有文明，没有文化，没有文明，没有精神，没有信仰。下下我们再看今啊，我们现在在很多场合我们讳言基督教，但是基督教是不能讳言的，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精神救赎的力量啊。我觉得基督教文明对社会有极为强烈的精神救赎，完全可以为中国现代化转型提供精神动力和普遍的价值观。为什么？因为人类一切关于平等、自由、民主、宪政的理念全都来源于基督教，全都来源于基督教。想想教对公义的追求，基督教对人权和生命的尊重，基督教人人平等的观念，基督教超越的大爱精神，全部是我们今天当下社会所非常需要的这种精神资源。想想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前提是法治和契约精神。我们中国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对不对？对。但是为什么市场经济走成了权贵经济，走成了少数人的发财？是因为我们没有契约。权贵和红色的革命家以及他的二代三代，他们掌握了权力，他们掌握了这个社会资本。我们从读摩西十诫，我曾经把摩西十诫和佛教的五戒做了比较啊，大家知道所有佛教它最基本的教义就是五教，杀盗淫妄酒，这五戒就是你作为一个国徒，你首先最起码要严守这五戒。这五戒当中，前四戒杀盗淫妄是十戒，实际的十；第五戒九戒遮戒，遮蔽的遮，什么意思？犯了前面的四戒，犯戒即犯罪， 犯了第五戒，犯戒不见得犯罪，因为酒有可能坐着你去做坏事，但是在酒后的坏事是可以原谅的。所以他把佛门把这个最基本的五戒分成十戒和遮戒。但是我们回过来看摩西十戒，摩西十戒的后五戒类似佛门的杀盗淫妄，有很多相似的内容，但是你注意到他在前面加了五条，比方说你不可能信我以外的神，你不可以轻呼耶和华的名字，你不可怎么样，我把它归为是人神之盟。他在建立人和人之盟之前，先确定了人神之盟。人神之盟的存在，人人之盟的利用，我们今天的法律为什么都成了阴阳合同，为什么都成了一张废纸，是因为我们心中没有人神之盟。我们在签订人和人之间的盟约的时候，我们心中没有一个人和神的盟约，所以人人之盟它就是一张废纸啊，就是一张废纸。所以我们看中世纪的教皇革命，罗马化的复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所强调的这种世俗行为可以荣耀上帝的行为，它构成了现代资本社会的精神基础。向下有没有改变人性的意义啊？我认为人对善的追求和对恶的意志起源于在精神上构建一个彼岸世界。我刚才说佛教没有啊，佛教没有，所以彼岸世界就是末世，就是终极审判，就是天堂地狱。人为什么在此岸能够遵守法律做好事去追求善，是基于对彼岸的那种天堂的追求，是对彼岸的追求约束了人在当下的行为啊。所以我说心中的警察比街上警察，街上警察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开始犯罪，但是他们心中有警察的时候，即使是半夜两点钟你还会在红灯旁边走，你不会跨过那个人行道去闯这个红灯。其实才是真正救赎人心的力量，而基督教以彼岸意识，他的天堂和地狱的观念，他的终极审判的观念，对惩恶扬善，对人性的改变有极为重要的。再想想，所以我有两点结论啊，我用两点结论来结束我的演讲。第一个结论，佛教、道家、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值得尊重，但他们的功能仅仅限于私利，个人的修养、个人的心身修身、个人的心性修炼完全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基督教是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精神救赎力量，基督教完全可以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提供公共精神资源。注意，我是把它这些东西分成两类，一类是在私欲当中完成我们心理的改造，完成我们心性的改造，一类是公共的精神资源。基督教文明我刚才讲了很多，它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提供一种公共的精神资源，这是我们当下社会非常需要、非常短缺的。谢谢大家。